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日本，来关注311大地震震后7周年，日本各界举行纪念活动。当时的辐射重灾区日本福岛县希望能够重振农业大县的地位。然后我们还要关注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日内瓦车展，智慧汽车、电气化汽车将是本届车展的主题词。节目中还要来关注在波兰开始推行的周日不营业法，星期天商家不开门了，这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呢？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7年前的3月11日，在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了9.0级地震，并引发了特大海啸，共造成了1.6万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而受地震海啸双重影响，又出现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大量放射性物质泄露事故。灾难已经过去了7年，近日日本社会各界呢都举行了311地震7周年的纪念活动。然而来自日本复兴厅的最新数字显示，在目前日本全国仍有 7.3 万灾民离开了家乡，在各地避难。此外呢，有3600多人被认定是因为长期避难导致的健康恶化原因而死亡。日本媒体在当时地震的一个核心区岩手、宫城以及福岛县做了一项民调显示呢，近60%的人认为他们在家庭经济方面仍很辛苦，没有恢复到震前的水平。还有人说，我们的生活仍未恢复到过去，但是地震创伤已经渐渐地被社会淡忘了。更有日本媒体表示呢，眼下再回忆过去的苦难意义已经不大了，更应该放在眼下如何帮助这7万多人尽早的恢复往日的生活。好，请听报道。 眼前这位老人名叫高桥善夫，7年前他在那场大地震中失去了房屋与家庭，住进了这处专门收留灾民的简易房。当地政府原本允诺2年内帮高桥返回家乡重建住宅，但因建材涨价、选址困难等原因一拖再拖，致使高桥在狭窄的简易房中一住就是7年。而与高桥同样至今依然居住在简易房的灾民人数至少还有12000人。同时，由于日本政府对灾民的住房优惠政策已经终止，此前一直免费居住的简易房从今年起也要开始征收房租，让灾民们本就拮据的生活更显捉襟见肘。 災害を忘れることはやっぱ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けどね。 今年63岁的玉原青三，7年前在福岛县经营着一家生产销售洋桔梗的农场，生意一度十分红火，但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将他农场的土地彻底污染，直到今天还无法恢复种植。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受灾最为严重的岩手、宫城、福岛三县，因受到海啸、核辐射的影响，无法进行耕种的农田面积接近4000公顷。虽然日本全国已有接近1/3的受灾区域解除了避难指令，但目前仍有至少7.3万名灾民因无力重建家园、对核辐射尚存疑虑等原因并未返乡，至少有116公顷私有土地被闲置。部分受灾地区人口较灾前锐减近70%，大量企业因无法承担重建资金而宣告破产，灾区空心化严重。虽然近年来日本政府陆续投入29万亿日元，约合1.7万亿人民币用于支援灾后重建，并通过放宽灾区的旅游签证等手段刺激当地经济， 但仍有60%受灾民众表示对眼下生活境遇十分不满，仍未摆脱灾难困境。 比地震和海啸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重大的核泄漏事故。在7年之后，日本消费厅发布了报告显示呢，日本民众对于福岛农产品和水产品的安全依然是不放心的。震前的福岛曾被称为是日本的粮仓、日本的菜篮子、果篮子，或者说是大水库等等，那里的农产品、海鲜类产品十分的丰富。在2014年，为了提振福岛经济，日本首相、自民党党首安倍晋三在福岛参加了一场活动，为当地的众院呢拉选票。为了使民众放心，他特意在活动现场品尝特色烤鱼，显示对这里农产品的支持。尽管现在福岛的农产品还笼罩在核辐射的危机当中，但是日本福岛县呢也是在不遗余力地重新来提振自己的品牌形象。福岛县知事内觉雅雄特意在7周年之际呢召开了驻日外国记者会，他表示说福岛农林产品的出口量已经超过了灾前的水平，在2017年达到历史的最高值。他还说希望外国人多来福岛品尝食品。不过他也承认至今有大约50000名福岛县民仍在避难，禁止进入区域仍占全县总面积的大约3%。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瑞士日内瓦，从3月8号到18号，第88届日内瓦车展向公众开放，来自全球180家厂商大约900款的新车型亮相，电气化、自动化依然是潮流所向。本届车展智慧汽车依然是主题词，那么除了人们熟知的无人驾驶概念之外，智慧车还有哪些功能呢？此外，汽车业界所打造的汽车会客厅又是一种怎样的驾驶模式？而没有方向盘可以让汽车乘坐者呢围在一起聊天的这样一种汽车内部的一个装饰呢，已经在本届车展出现了。好了，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无论是纯电动、混合式动力还是增程式系统，这些无疑都成为此次日内瓦车展的热门词汇。作为未来汽车技术的发展方向，新能源汽车也成为各大厂商关注的重点。 Well, I think it's inevitable that the whole world will go into electric cars. I think eventually most cars within 10 years will be electric cars. 高性能也是本次日内瓦车展的主题之一。在此次日内瓦车展上，很多的品牌将同时的推出旗下顶级性能的车型，这也不仅仅让车迷们大饱眼福，同时也让大家看到未来高性能汽车的发展方向。 So, the high performance for me means also comfortable.You have the power you need if you want to accelerate. 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子？智能汽车离我们有多远？在此次日内瓦车展上，各大汽车设计公司带来了最新的智能技术的应用，远程操控、精准定位、无人驾驶的概念吸引着众多参观者。 未来的汽车可能不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它可能是一个大型的可移动的智能终端。智能汽车也不将仅仅的限于聪明，它可能会更加的便利我们的生活。 We believe that is going to be the future of transportation. This car, as you probably can see from inside, no steering wheel, no pedal, no nothing, is a living room. So it's a living room where you can stand, you can be 3 passengers, so you can have a conversation, you can work.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波兰。最近波兰正式实行了周日不营业法。根据这个法案，波兰每个月有2个周日的商店呢是禁止营业的。到了2019年，这个禁令法案将会扩展至每个月3个周日是不营业的。要知道过去呢，有很多到海外的朋友都会感叹说，国外的超市商店周日就不营业了，真的是很不方便，街上没有人气儿。但另外一方面，它似乎也昭示了一种更好的一种劳动保护。不过随着全球的旅游业、零售业的发展呢，一些过去曾经有过周日不营业法律的一些国家呢，也开始允许店铺在周日正常的工作了。而现在波兰又重新开始正式实施周日不营业法，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呢？好了，我们来关注这条新闻。 波兰周日不营业法规定，从2018年3月1号开始，波兰商店只能在每月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周日营业，其余周日不可营业。此外，有32个经营场所不受新法约束，如机场和火车站的商店、加油站、邮局、饭店、药店以及在线购物网站等。小店店主可以自主决定周日是否营业，但不能雇佣员工。违反这项法律规定，可能被处以最高10万波兰币（约合19万人民币）的罚款，累犯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按照波兰政府的官方解释，周日不营业法颁布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波兰人回归家庭，新法令的出台因此得到了教会和工会的大力支持。另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在欧盟28国中，只有希腊人的工作时间超过波兰人，新法令有望为波兰人减负。但是波兰周日不营业法的实施给商家带来不小的影响，有商家表示周日停业将导致大型商场的营业额下降2%到3%，边境地区商店营业额预计会下降20%。为了弥补周日停业的损失，商家纷纷出招，将客流分散到其他时间，并在周五、周六增加人手，以应对购物高峰。 We would like to compensate, of course, these losses by extending the opening hours during the week from 7 a.m. until the 10 p.m. or even 11 p.m. for some shops located in the big areas or in the big cities.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to organize the promotion during the week and attract people to come. 批评人士认为，商店周日停业，一年全国的零售总额将损失10亿欧元，约合78亿元人民币。在欧盟成员国中，有19个国家周日的经营活动不受任何限制，其他国家也多数在逐步松绑周日营业禁令。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波兰失业率已达历史最低水平，因此尽管周日不营业法可能会对波兰国内经济活动造成一定影响，但不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影响。 波兰推出周日不营业法令，目前不少欧洲国家为了刺激经济、拉动内需，正在逐步松绑过去曾经有过的周日不营业的规定，但波兰却反其道而行之，这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按照波兰政府所解释的，周日不营业法的颁布主要目的在于鼓励波兰人回归家庭，因此法令出台获得了波兰工会的大力支持。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杜达表示呢，波兰的120万商业雇员将因此而受益。不过批评人士也表示说，这个法规呢会令波兰的零售业损失惨重。目前在欧盟成员国中，有19个国家的周日经营活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很多国家呢在逐步松绑周日的营业禁令，比如匈牙利在2015年就推出过类似的松绑周日营业禁令，但是刚满一年的实施就因为民众不欢迎而废除了。在希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还要求希腊商店增长营业时间来缓解债务危机。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欧洲首席经济顾问奥沃斯夫说呢，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来说，很明显周日停业一定会增加商家的运行成本，人们也没法挣钱，国内生产总值会降低，但另外一方面它会带来非经济的收益，比如人们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团聚，可以放松身心，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说周日的不营业可能是商业的退步，但也可能是精神上的进步。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16年底，在联合国的前任秘书长潘基文即将卸任之际呢，有多国推选出了好几位领导人来参与新任的领导班子的竞逐。人们发现呢，其中女性领导人不在少数。有人说，也许下届联合国呢，就是由女性秘书长来担纲的呢。当然，现任依然是一位男性，来自葡萄牙的古特雷斯秘书长。不过呢，在联合国的各种机构当中，女领导的身影并不鲜见。 那么在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政治大平台上工作，他们的感受又如何呢？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琪近日就采访了位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三位来自中国的女性领导人，来听听他们聊一聊自己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对于女性领导力的看法。好，来听报道。 联合国是一个倡导两性平等的地方，在目前作为核心任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就有一项目标为在2030年之前推动实现世界的两性平等。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厦里，在每天人头攒动的人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女性的身影，这其中也有来自中国的女性工作人员。我们首先前往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社会政策和发展司，对该司副司长杨文燕进行了采访。杨文燕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91年在美国研究生院毕业后来到联合国工作。他所在的经社事务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专门从事政策分析研究，工作的性质是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决策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他在社会经济事务部做过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妇女问题和社会政策分析研究，现在的工作是为各成员国讨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提供政策上的建议和支持。杨文燕表示，联合国对两性平等问题非常重视，无论是在推动各成员国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还是在自身内部管理实践中，都在做出积极努力。他为自己在联合国这样一个倡导性别平等的国际组织工作感到由衷的自豪。他表示，在实际工作中，作为一名女性，经常可以给他提供一个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不同角度。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社会都还是男性的地位要比女性要高，所以我们才提倡两性平等，这个提高妇女地位嘛。这个呢，我觉得就给我们女性在，尤其是在自己负一定责任之后，或者在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职位上稍微有进步的时候，就会更注意到不光是女性，更注意到比较相对比较弱势的群体。而且呢，我觉得好多时候也会有一个角度，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书面上原则上肯定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呢还有很多的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个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我特别有这种感触。法律上男女平等，可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好多地方男女还是不平等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的这个角度呢，带给我一些我觉得是一个很，在我尤其在做社会政策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角度，就让你对这个，一个是提倡原则和这个政策，再一个呢更注意实际上的实施和落实，就是把这个政策和实际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种角度。 杨文燕表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如果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努力工作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是最重要的。在这一基础上，男性的支持也是保障女性获得成功的一个要素。 作为女性呢，我觉得确实是有些困难需要你去克服。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也要感谢，就是男性，不光是女性自己要奋斗，而且男性也要支持女性，这样才会女性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办公室这种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两性平等实际上不是光是一个女性要怎么怎么样的问题，而且是男性要支持女性，而且这种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江华目前担任联合国新闻部新闻与媒体司的司长，在进入联合国之前是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的负责人。进入联合国工作以来，曾经担任过秘书长、副发言人、联合国科索沃最终地位谈判特使阿赫蒂萨里的发言人、南苏丹特派团新闻发言人等职。除了在纽约总部工作外，他还曾在四个维和任务区工作过。江华表示，在实地你会发现联合国工作人员在比例上确实存在严重失调。 你要如果觉得是总部的话，就是男女这边还有一些悬殊的差别的话，那么在实地的话，这个悬殊就更加的大。比如说在那个四张以上的这些，那个比例大概是就是失调到什么程度，就90%。几任秘书长在这方面都想改变这个情况，但是那个实际改变呢不大容易。比如说这个维和部司令官这一级基本上都是男性，可能就是大概出过有一个吧，在那个 塞浦路斯有过曾经有一个女性的那个指挥官，但一般那些那个维和的军队的那些人多数都是男性，所以呢派的那个指挥官也都是男性，所以这方面的比例失调呢就是非常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说从文职原因来说，也是维和部也在考虑说具体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对吧，就是女性在这个就是维和这方面呢就比例是就是有这个问题。他们想的是女性可能就是家庭的原因呢，孩子的教育问题啊，还有一些其他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参加维和的那个机遇吧就比较少。维和部在这方面也在积极的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呢最近他们就准备就是发展一场那个就是大规模的一个宣传活动，就专门去就鼓励女性去参加那个实地去参加维和，不光是维和还有一些政治那个使团的工作，所以那个我想最近几年吧可能这个状况会有一些改变。 江华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到任以后特别关心性别平等问题，他提出在五年任职之内在各个级别的男女比例上要达到平等。 平等就是说50%到50%，就是在从最高的官员到最低级的官员都是50%50%。那么至于就说是那个怎么去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他会有很多的那个挑战吧。有些部门像我说的比较容易一些，在像我们那个新闻部，但是在另一些部门呢，就是尤其维和部啊和那个保安部啊，这可能就需要的时间呢可能会更长一点。那么在联合国这方面呢，他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是考一个同样一个职位，这个男性和女性同时申请，如果这两个人从各个方面都是平等的话，那就是说对他的政策是一定要选这个女性。当然说我们不会说是专门为了就是提高这女性的比例吧，提拔那些就是从那个资历上啊，从那些经验上啊不足的这些人，我觉得不会走那个极端。 王小军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合作的首席专家，他刚刚生完孩子在家休产假，听到我们是关于三八妇女节提出采访请求，非常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他表示自己这次生的是一个女儿，在这个时候接受采访也算是对女儿的一种祝福。王小军是伦敦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在联合国工作已有14年的时间，在来联合国之前曾经在中国教育部国际司、新加坡亚欧基金会和媒体等部门工作过。他表示作为一名女性，无论在哪个领域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都是贯穿始终的。王小军表示，人们对于职业女性有时存在一种固有的偏见， 因为这个社会呢还是对男性和女性是带有不同的这种眼光看待问题的，所以呢，如果一个女性在工作中表现得非常果敢的时候呢，人们可能会觉得她有点太铁娘子了，如果一个女性在工作中表现得考虑很周全呢，人们可能会觉得她是不是女人的优柔寡断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偏见。 许多人认为职业女性需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作为一个刚刚生产的女性来说，王小军对于女性在职业场所之外对于家庭的贡献深有感触。他表示，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标准，家庭工作也是一份社会不可或缺的伟大工作。 因为以前呢，人们对工作的定义往往是从经济范畴上来看，就是说你有一份被雇佣的工作，然后你在这个工作中不断的表现升职，获得更好的薪水和更大的责任和更大的成就感，那就是工作的成功和工作应该带给你的价值。但是呢，在现在我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工作的定义需要被广义的来理解，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不仅仅是被雇佣的岗位是你的工作，你在家庭中付出的这些劳动也是工作，只是说它没有被 GDP 算进去，这些无偿的劳动呢没有得到应该有的社会的认可。那么还有比如说你做的艺术性的创造工作，你对老人对孩子的看护，你在社区的志愿服务，所有这些其实人类的实践活动都应该算作工作。这个呢，在 UNDP 最近的201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工作这个问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来想的话，